常严重的污染水源和土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分选出来的物料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都将被再次利用，其中玻璃变为玻璃纤维作为工业原料使用，荧光粉经过后续提纯变为液态水银，金属灯头用于废旧金属再利用。目前这个设备 这里设计修建了一处原汁原味的中国园林风景，您猜猜是咱们北京哪个著名景点合作的呢？ A. 颐和园， B. 圆明园， C. 恭王府。 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一带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微信发布了2018年国庆长假微信数据报告，关于玉渊潭公园里的玉渊春秋等景区都会在节后逐步进入秋季的最佳观赏期。演出方面，美国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10月11号，也就是本周四开始，将在世纪剧院连演10场。1996年1月25号首演于纽约的音乐剧《吉屋出租》飞走，并且会发出一种尖细的哦哦的声音。 我们是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低危物种，对我们的保护是刻不容缓的。大兴区的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占地约16万平方米，东至 我这全民夺主啊 您是我们特邀的专家呀。 我这次随着咱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 嗯， 去了只要3个国家， 嗯， 第一 约旦， 嗯，也采访到了很多在那里的这个中国公司啊，因为我们碰到你们组的另外一个人跟我说起这事儿， 主要是涉及到很多的工程基建项目啊， 说天天都在工地这样。 对， 来刘斌跟我们说说您是去的哪条线路？ 我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嗯， 这 要再度的，比方说借助中国这种强劲的这种经济增长， 嗯， 来使他们经济实现更大的腾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呢，感觉的收获。 二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的最高气温1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 波兰最美丽的公园之一，这里安置着音乐家肖邦的纪念碑和雕塑，又被称之为肖邦公园。2014年，通过波兰瓦金基公园园林之光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恭王府在那里设计修建了一处原汁原味的中国园林风景。瓦金基中国园为中波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颇受当地居民好评。外国观众惊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陶醉于恭王府园林建筑之美，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中医药是古代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内容，北京同仁堂中医品牌进驻欧洲的第一站是在哪个城市，您知道吗？ A. 俄罗斯圣彼得堡， B. 捷克的布拉格， C. 波兰的华沙。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瓦金基公园是波兰最美的公园之一，这里安放着音乐家肖邦的纪念碑和雕塑。哦，原来这里是和恭王府这个有联系有借鉴。你们去过这公园吗？ 对，我们这一路的采访和马老师，我们这一路去了 啊，去了哈。这公园啊，马老师是吧？ 让小郭讲讲。 这公园很美哈， 非常美。走进去呢，先会看到肖邦雕塑， 嗯， 然后它是在雕塑前面有一些露天的座位，在夏季的周末会有这个露天的钢琴音乐会，然后整个公园呢，它是西式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林木，像走进了一个原始森林。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飘着欧洲西方音乐的这么一个很西方、很欧式的园林里边，大概有资料说是1.3公顷的位置，会有一个中国园。这个中国园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突然间到了北海，北海的亭子，或者是仙农潭的这个桥，或者是恭王府的石狮子， 凑到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特别地道的中国园。我刚才马老师是谬赞我了，我只是到了那里突然间觉得好像回到了北京，然后一时有点兴奋， 有点恍惚了都， 有点恍惚。而且在那个亭台楼榭下面有一个特别中国式的场景，让我忍不住就想走上前去看看。就是我看到了两位老人家在那里下棋。 哟， 对，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边景山公园啦， 是是是， 或者是北海公园早上的场景。而且他们就坐在那个连廊下面，红色的柱子，吊着红色的中国灯笼，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位老人只不过就是他们把中国老人的黑发换成了金发，闭眼的波兰老人。 那看来下的也是国际象棋了。 下的是国际象棋，对对对。然后就忍不住上去跟他们聊了几句，用我蹩脚的英文跟他们沟通了一下。在当时这个亭子里坐着很多人。有那个年轻的像大学生模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拿着画笔在画东西。后来他们因为他们讲波兰语嘛，用他们蹩脚的英文和我蹩脚的英文，我们加上国际通用的语言手势来沟通了一下之后，发现他们是过来写生的，他们迷恋于中国这一套建筑里边的这种中国元素，这种颜色的搭配，他们是来写生画这些东西的。而且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到后来让我特别意外的是，他们主动提出来说，你能不能用汉字用中文给我写一下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还有这个园林的名字。我就给他们写了我的名字，然后呢写了中国园，然后他们又让我教他们怎么念，就一个字一个字，虽然我们发音觉得很简单，中国园，那他们练习了五六遍，然后特别认真跟着我学。我当时心想这个文化真的是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们写生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跟着你学这两个中国字儿哈、 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他们说要到中国来用这几个字。 那你这起的作用非常大了 希望吧。 拿着郭世莹的名字写让你来结账吗开玩笑哈。 中国的阿姨很漂亮啊，这也是原因我估计 谢谢马老师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是要了跟大家说一说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因为我们北京电台推出了一个大型报道，独行快众行远，我们的这个记者和文化学者还有这个国际问题专家一起啊，去到了这个波兰、俄罗斯、土耳其、埃及、约旦、以色列等等这些国家，寻访一带一路上的这个北京身影。那么都寻访到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此行的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的创始人马晓林马老师，还有我们北京台的记者刘斌、郭世莹和贾天阳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这个世莹跟我们说到了你在路上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好，天阳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就是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之下呢，其实可能我们会聊到很多的像工程啊、基础建设呀、甚至金融啊等等的方面的合作。但是我在这一路走下来，我就是在想，那这些工程背后，这些事件背后落点是哪儿？那我想一定是人。然后呢，我在这一趟也其实切身的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人带来的一些改变。 你们这一路去了多少个工地啊？ 哎呦，这个问住我了，我得一点点点，反正每个国家都得有个三四五个。然后那个先从这个我们在约旦的一次经历说起吧。那个不是工地，这一次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没进工地的一次，是在去了一趟约旦大使馆，然后去采访当地的这个文化参赞。然后我们就想着，去工地不是那个去大使馆挺好的，都是中国人，然后呢我们在门口都等着人出来接我们。然后呢这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当地的女孩，从使馆里走出来，围着一个黄色的纱巾。我们说坏了，又得考验我们的英语能力了。这时候女孩说，旁边那门进啊，咱们跟我走特别溜索说的 说普通话， 对，然后还有点东北味儿然后后来知道她是在这个东北的一所大学是留学了很多年，然后呢回到约旦又在这块的中国大使馆做工作，主要是一些签证啊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中文说的溜，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这个一带一路给你的改变是什么。他说他们家以前就是很抵触女孩出去，就别说这个出国了，可能工作都不愿意出去工作去。 是， 那他其实就是在这种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走出了国门到中国去留学。然后呢又回来之后把留学的所见所闻跟家里人讲，然后跟周围的人讲，那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带动效应。那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女性愿意走出来，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一带一路帮着他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是也让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份独立的这种经济的收入。 最后他最主要的是又来到了一个全是中国人地方工作，说着东北话，然后跟他聊 他自己也很开心啊。 对，跟他聊的时候也就讲说这个一带一路跟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 嗯， 说约旦可能是经常接受援助的一个国家， 嗯， 他可能有些国家给他的就是现金， 嗯， 说那可能每年多少亿美金的一个钱，然后你们去花吧。 嗯， 说中国不一样，中国不是直接带来钱，中国带来的是我们这次去的很多的工地，很多的工程项目，有能源项目啊，然后包括交通项目啊， 嗯， 那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输血的过程， 嗯， 那他不但是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基建， 嗯， 而且他对于一个长期的发展解决了就业， 嗯， 还为下一步的发展铺了路。 哦，哎，那你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什么中国元素了吗？或北京元素。 北京元素其实有很多的企业是来自北京的在做， 嗯， 包括中国的很多其他的一些电建的企业， 啊， 可能有很多， 嗯， 然后在那儿搞的。我们这次在约旦采访比较多的是两个电建项目， 嗯， 在这个电建项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介入这电建我就聊会儿电建了， 嗯， 那聊会儿电建这个 那你聊聊，接着聊。 啊，聊会儿电建的话，其实说到约旦，大家觉着这是一个西亚的国家，可能是一石油特别丰富的地方。 嗯， 那可能大家对它又有所误解了，就是不是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 嗯， 可能对它不是很公平，就是油都在别的国家， 都划到 它 那块的，没什么油， 划到它那儿一点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啊， 我们从它约旦的一个全年的 GDP 的一个收入构成来算的话，有30%都是来自旅游。 啊， 那可能大家知道佩特拉古城什么的很有名， 是。 但是一个国家当旅游占到30%多的时候，你会知道它的工业还是很欠发达的一个地方。 对， 没有什么资源。 嗯， 其实上天在这个时候你想它不公平吧，它有时候也是公平的。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它其实是有石油的， 嗯， 只不过最后因为板块的运动，这个石油最终又流到了其他的国家，像现在的沙特啊什么的， 嗯， 就在它的隔壁。但是这个油在约旦是泡了几千年的，所以呢这个地底下的石头是被油泡过的， 嗯， 然后就有一种东西叫油页岩啊，被发现了。 嗯， 这个油页岩呢，它是本身可以燃烧的一种石头。 嗯， 就因为被泡过了，所以能燃烧。 嗯， 然后我们在那儿就发现它是世界上储量第一，在油页岩，它这个在约旦。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电建的企业呢，就到那儿来做这个油页岩的发电站。 哦， 啊，它这个发电站的项目规模就很大了，而且是在一片无人区。 嗯， 我们在约旦就是特别能感觉到想没人就能没人。 嗯，怎么讲？ 就是只要开出安曼 啊， 开出去几公里就发现我们就进无人区了， 啊， 那就是真没人。 嗯， 可能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无人区， 嗯， 讲的是中国无人区的故事。其实那个电影是在约旦拍的，因为那个地儿是真的没人，就真的真的没人。 啊， 我们穿了100多公里的无人区， 嗯， 才到达了这个我们的电建在做的这个油页岩的电站项目。 是火星救援不是在那边那个瓦迪拉姆沙漠拍的，那也 是 没人 才能拍，就是因为没人才能拍。所以呢那个在这块建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除了能够解决一个30多亿千瓦时的一个发电量， 嗯， 那还能够在建设过程中就提供3500个给当地人的就业岗位。 啊， 而且我们在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几方的机构在一起啊，有中国人外国人甚至还有马来西亚人在一起，在那块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大电站。 嗯， 啊，在未来的话它可能就是运营也是我们在做， 嗯， 还有长期的1000多的就业岗位能够提供给他们。 嗯， 而且最主要的是刚才说到这是一个输血的项目。 嗯， 那它在未来可能大家知道一个电站可能是一片工业区发展的一个起点。 嗯， 以它为中心在这一片广袤的无人区当中有可能就能够成长出来一片很庞大的工业区，而由之而来的二三产业的整个的一个带动，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发展。 嗯，这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哈，给他们带来这种变化。 嗯， 那么刘斌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去的这几个国家应该说是，相对是比较发达的。 对对对， 嗯， 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国家。 嗯， 可能在这个整个的工程建设这一块呢，我们确实见到的比较少。 嗯， 然后在中国元素像肖邦公园这样的呢，也没有这么典型的。其实刚才 两位在说的时候，我在想，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是在捷克碰到了一个我们嘛，碰到了一个中医大夫，而这个中医大夫在当地医院的这个行医的一些故事吧，让我们特别感动。其实我们那天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是下午的4点多钟。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捷克这个国家是很小的，才1000多万人口。我们去到这个医院呢，从布拉格开车到那儿将近有2个小时的路程，其实已经快到波兰了。当时那个郭世莹他们在波兰，我们说我们 快 要汇 合了， 我们心在一起，就想就这个医院其实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医院。但就在这个医院里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医的大夫，他每天都在为捷克的这些病人在接诊。其实中医在欧洲国家，应该说不是特别容易被接受，因为我们现在一些理论跟这个西医的理论不是非常吻合。但是在捷克这个国家，就因为有这样的医生的推动吧，他们已经在那儿待了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在持续的中国，咱们中国在持续在往那边派中医的大夫。而且呢，给他们的治疗的效果特别好。我就举一个例子，他们在给一个运动员在进行治疗，这个运动员是在一次运动过程中背部受伤了，肌肉拉伤了，长期就忍受这种疼痛的这种病痛，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找了很多大夫根本就治疗不了，但是就碰到了咱们中国这样一位大夫，给他进行了针灸治疗，进行了按摩以后，效果很明显。然后呢，也是一传十，十传百，就跟咱们这儿是一样的道理。大家发现，哎，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大夫，能够把我们现在可能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些病痛给解决了。然后就大家纷纷的就往那个医院去。而且刚才我已经描述了，其实这个医院离他们的首都布拉格是很远的，要开车将近2个小时， 都快到另一个国家了。 对，就咱们来说可能是开车到密云，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已经快要到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当时这个大夫说其实有不少人甚至于开了3个小时车，是从别的国家，可能德国过来的，也要找这位大夫来看病。 这菲尔普斯不还拔罐的吗？ 对对对，现在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捷克的时候是碰见了有我们中国派去的医生，也有在中国学了很多年的中医的当地捷克人，然后他们在给当地人这种治病。后来但是我们也问了他其实是一位从上海的医院去的这个中医大夫，说您为什么会来这儿？他说其实也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倡议，然后我们的中国这块是相当于跟捷克签立了一个叫中医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协议，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还把这个中医治疗纳入到了捷克整个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然后能够允许对不起，当地的医院还专门为这个中医大夫配备了培训过的护士，能给他搭把手，比如说他在做针灸的时候给他进行消毒，按摩的时候能够协助病人。所以就整个这个医院的布置环境吧，诊室的布置环境就仿佛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医院里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呢让我们也很感动。我们说，哎，那您在这儿是不是很繁忙啊，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的病人。他说确实很繁忙，我不仅要给他们看病，我还要带他们去做这个各种的像八段锦，像这种太极拳。说我其实不光是要给他们治病， 教这些健身项目， 对，而且我要把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我们中国的这种中医的这种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意义，这样的治疗方法也要传递给他们。他说其实我就是很应该说很满足，很就是觉得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马老师啊，马老师其实不仅是这一次说去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前您也去过有些国家去过很多次了，应该说在那边也能看到在您走访过的这些国家里也有不少是咱们这种中国元素，这种中国的这种文化走向世界，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吧。 对对对，是。你包括其实波兰这次除了这个郭世莹说的这个咱们恭王府的在那儿建立一个 瓦金基的中国 瓦金基公园中这个特别西方特别有名的公园中出现一个中国的园林一角，包括刚才刘斌讲的这个中医，同仁堂在那边的中医好像开的也不错， 对，不错， 对，实际上是一带一路这些年，我觉得这个在一带一路之前，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中国人就已经在这些地方在精耕细作了，只是咱们一带一路其实作为这个 大的一个就是一揽子一个发展提出以后啊， 嗯， 他更多的把它纳入了国家的这个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的合作这样一个轨道上了。那么使得这种深度的这个，这种合作呢更加有序。 嗯， 那么在这条线上呢，像大量的这个中国元素太多了。 嗯，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我刚才在黄老师跟几位同事探讨的时候，我在思考，古代丝绸之路跟今天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差距。 嗯， 过去咱们跑在这儿的，对，大家一想，为什么叫丝绸之路？就因为这条路上从中国传到欧洲的丝绸是最有名的，对吧？ 嗯、 当然也叫瓷器之路， 嗯， 还有茶叶之路。 对 啊，那么，当然反过来讲，也有大量的东西物产从西方过来，我们叫香料之路啊， 嗯、 什么之类的啊， 嗯、 等等。那么实际上是过去这都是非常简单的这种产品， 物物交换。 但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上的就是、嗯、你看刚才咱们那个记者讲的电建的那建的 天阳说的那种项目， 我们大型的这个机电设备、 嗯、 成套装备，我们的这个各种比方说现在轨道交通的，甚至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咱们这个团队采访的机场的，了解到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应该总部也在北京啊。 对，清华同方卫视。 哎、清华同方卫视。 嗯。 它世界上市场的这个世界上国际场的安检是70%是它提供的。 嗯。 就这种东西就很厉害。 嗯。 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走出这个做一带一路跟过去闯丝绸之路、 嗯、 这个实际上是它内在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它带给很多世界的国家的变化。 嗯。 也是相当的这个明显的。 嗯。科技的含量更多了哈。那么其实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嗯、我们双方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不单单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合作，其实也是有一些相互的学习。比如说我们昨天预告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有朋友们提来问题。我发现呢，就是最集中的有一类问题，就是大家就有疑问说，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这些国家能为咱们中国，为咱们北京提供哪些帮助呢？ 嗯，那我先说一下吧。刚才世银先说，我这儿先说。嗯，还是说到那个捷克，就是我们这回发现啊，就是中国现在因为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和这个沿线国家，其实在这个健康医疗方面有很多合作。 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八月份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篇报道。八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在鸟巢附近，应该是北京的一些医疗团队和捷克当地的医疗团队做过一次急救的演习。 哦， 其实这应该是我们在出发之前的一次演习、 嗯、 他们是采取了直升飞机这种航空救援的这种形式。 嗯， 然后呢，那我们也联系到了捷克这个布拉格的急救中心，说我们能不能去采访一下、 嗯、 说为什么我们北京会跟你们这儿有一个这样的演习的合作。 是、啊、 我们很奇怪哈、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到了这个急救中心，急救中心的 CEO 接待了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捷克啊，他的这个急救系统其实是，有自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哎、 应该说 这么棒啊！ 对，比咱们的这个急救的这个历史时间要长。 嗯， 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跟就是北京合作，而且给北京提供一些急救的这种培训服务呢？ 嗯， 说因为在你们2022年的时候要举办冬奥会。 嗯， 那冬奥会呢，我们了解到，北京的延庆还有张家口。这些地方是山地地区。 嗯， 那我们捷克呢，就相当于他们的山地地区会也是很多。 嗯， 而且他们的滑雪的这个运动项目非常的发达。 嗯， 说我们在航空救援这块经验是特别多的。 哦， 我说那你们航空救援经验特别多，嗯，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呢？说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数据，说我们捷克有1000多万人口。 嗯， 但是我们航空救援点，你们猜？经验特别多，嗯，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呢？说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数据，说我们捷克有1000多万人口， 嗯， 但是我们航空救援点，你们猜有多少个？有10个。就是点很多、 哦、 就是面积很小、 嗯、 刚才我也说到了，开车可能2个小时已经出了边境了快、 嗯、 但是就这么小一个国家，它的航空救援点有10个。 嗯， 而且对于这种航空救援呢，他们竟然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这种要求和规定，非常明确的规定。 嗯， 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接到急救电话以后，急救员是1分钟之内必须要出车。 嗯， 而且呢他这个是20分钟之内必须要到达患者，60分钟之内就要将患者送达到医院。而且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在这个发动机 GPS 监控范围之内的。 那如果说他可能碰到这种山地救援的时候，他们就会启动这种航空救援，就是可能直升飞机就会起降。哦、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时间的这个要求也是一样的。 达不到这个时间就违法了。 是属于违法了。 啊，这就很严重了。 对对对，所以说那我们说那确实我们需要跟你们有合作。那北京在航空救援这一块，不要说航空救援了，可能我们在这种航空救援点上的建设还远远达不到这一点。 嗯， 其实他们当时 CEO 说，我其实特别愿意去你们北京去看一下， 嗯， 尤其是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去你们的一些山顶楼顶上去看一看是最好了。 嗯， 当时其实我们还不太理解他的意思，我们心想是不是他想来北京旅游，去山顶看一下或屋顶看一下，看俯瞰一下北京的美景。他说我没有旅游的意思，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非常的多， 嗯， 而且你们现在这个山区也是很多的， 嗯， 我想看一下可以结合我们捷克的经验给你们进行这种航空救援的布点。 哦， 后来呢我们也在问到说航空救援除了这种布点以外还有些其他的吗？ 嗯， 他说因为像冬奥会就是它其实对于航空救援不光是一个航空的问题， 嗯， 因为它温度比较低，像你这种器材的抗冻， 嗯， 怎么来解决？ 嗯， 抗摔打怎么来解决？ 他们都很有经验， 都很有经验，包括还有一些特殊地形情况下，嗯，怎么能够把这些伤员能够给他抬起来， 哦， 给他搬放到这个直升飞机上？其实这都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技术是需要培训的。嗯，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也是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吧，现在北京和京津冀三地的这些医疗， 嗯， 这个队伍都已经有了合作。 嗯， 应该说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种有条不紊的进行培训吧。 嗯， 我觉得听完就这回这个采访以后，对我们这个整个北京的这个救援的这个体系来说，我更有信心了。 哇，哦，太棒了。嗯，所以说咱们这一带一路合作的这种倡议，大家是一个双方的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哈。 是的。 啊，您这一路这个印象是非常的深。世英也是有比较深的印象是吧？你们那一路， 就是说，咱们接着说那个刚才中国园那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是波兰方面他们因为中国园得到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新的元素啊，他们的生活上的日常生活的这种变化呀什么的。 嗯， 但是我感觉在采访中呢，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对我们这方面对。中国对恭王府的这个园林文化也是无形之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哦， 嗯，虽然说他们没有来到中国具体做什么， 嗯， 但是呢他们在那边以瓦金基皇家园林为一个点， 嗯， 向欧洲这边广泛的传播中国的园林文化。其中他们园林方面的负责人芭芭拉女士就给我讲说，因为瓦金基皇家园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肖邦公园， 嗯， 它在这个园林世界园林这一块是很有地位很有声誉的。 嗯， 每年呢会有一些国际会议来到这个公园来召开。 嗯， 芭芭拉女士特别神采飞扬地说，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先邀请到中国园来这里，我们会在这里坐，在这里开会，在这里说，然后让他们看这里的这个亭台水榭。 嗯， 而且她特别自豪地说，这里面有一个跨越四个世纪的一个历史的小故事，就是早在18世纪的时候，波兰的皇帝就在这个园林里修了中国大道和两个拱桥，是的，这个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桥梁，实际上从历史图片来看，根本不像中国的桥，是欧洲的建筑师凭着自己的想象建设出来的这么一个。 嗯， 你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 热爱， 热爱这种喜爱。 嗯， 那么芭芭拉女士特别自豪地说，当时的桥不像中国的桥，我们现在知道了。 嗯， 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国园是真正的中国园， 是原汁原味的。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现在还通过一个园林之光的这么一个名字的项目， 嗯， 来向欧洲向世界来推广宣传中国的园林文化。 嗯， 他们有计划说明年要出版一个出版物，一本书， 嗯， 是他们主动的先用那个外语来写成的一部关于中国园林的一本书。那么这个写成了之后呢，是由几个国家的这个园林一块儿联合写的。 嗯， 写完了之后会给到恭王府这边，请恭王府来看一看里边的内容， 嗯， 是不是正确，然后做一些修正啊或什么的，然后最重要的是由恭王府这边把他们翻译成汉语版。 嗯，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的最高气温1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现在正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出门要注意防范，外出注意防风保暖。洗车指数是这样的，未来3天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北京电台推出大型报道独行快重行远，寻访一带一路中的北京身影，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和北京印记。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中医药是古代丝绸之路商贸的重要内容，华沙公司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品牌进驻欧洲的第一站，2013年开始运营，目前同仁堂已经在波兰首都华沙开设了2家门店，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外政府已经签署了86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在中国的援外医疗队中，中医药人员占总数的10%。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也有很大作用，如青蒿素快速防治疟疾技术方案在东南亚、非洲等疟疾高发地的应用，有效降低了发病率，挽救了无数名病人的生命。中医针灸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三道题，这次我们报道组也去到了埃及，您知道埃及有多少面积是沙漠吗？ A 90%， B 80%， C 70%。 好，那么我刚才呢还跟几位嘉宾说到了，大家对于刚才第一道题的这个瓦金基公园里头的这个跟恭王府有关的这个园林特别感兴趣，一直在讨论哈。回头我们以后节目有时间还会跟朋友们来继续探讨。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三道题，就是埃及有多少的面积是沙漠，90%、80%还是70%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国际问题的专家，博联社创始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马晓林，还有我们北京电台的记者刘斌、郭世莹和贾天阳。为什么邀请这么多朋友来呢？因为我们要一起请他们来说一说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我们北京电台推出了大型报道独行快重行远，那我们的这个记者和这个专家一起是去到了波兰、俄罗斯、土耳其、埃及、约旦、以色列等等这些国家，来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北京身影，也是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那么刚才呢四位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路上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天阳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你们在那边也是采访到了很多这种中资的企业哈。 对，就正好就是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哈，埃及的这个沙漠的面积，其实埃及是一个沙漠面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埃及国土我们在版图上看很大，但实际上真正能够给人类比较好的生存环境的地方并不多，所以这就给埃及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口压力其实很大， 就是能住的地方人特别密集。 对，就是我在开罗，它分老开罗、新开罗、然后现在又是新首都，要建新首都，其实就是等老开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家无法想象，是我走在街上面看到周围的房子啊、都没有刷外墙， 为什么？ 然后呢房顶还有钢筋 哦， 底下的窗户是冻煤玻璃， 这是住着人的吗？ 但是里边住着人的 哦， 哎，这个就当时我也很奇怪，我就是怎么放眼望去，老开罗全是这样的建筑，我说很有特色，反正全世界没别地儿见过。然后人家就讲，其实这个里面拥挤了很多的人，然后根据当地的一些他们可能钻了法律的空子，如果这个房子没有封顶儿，你可能不需要缴纳一些税，然后你不需要这个房子建设报备，可能这些房子说白了就是咱们这儿的 违规建设。 所以就是你只要没有封顶，你就不用交这个税。 对， 啊，约旦那边也这样哈。 啊，对，约旦也是有这个，但是约旦它可能国家的什么工业化水平发展的会稍微好一点， 稍好点， 对，不会像这种这么集中。 嗯。 然后呢，在埃及的话，你走在它的路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交通很拥挤啊。 嗯。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人特别多， 嗯， 特别拥挤，90%多的人口集中在不到10%的地盘上， 嗯， 然后呢，可能就他就开辟新开罗，在几年前， 嗯， 他就决定要建一个新首都的行政中心， 嗯， 就是从开罗再往左西右东，往东边45公里的一个沙漠地带，生生的建出来一个新首都，能够容纳大概500多万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新的行政首都。 嗯， 那这块呢，也像一切大都市一样，他在建一个 CBD 的项目。而这个 CBD 的项目面积大概是有70个足球场那么大， 嗯， 而整个这个项目全是由中国建筑集团在做， 嚯， 我 真自豪哈！ 整个 CBD 啊，那是一片楼啊，都是我们的人在做， 嗯， 然后这里边有20多栋这种摩天大楼，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有要建成一栋385米的埃及第一高楼， 嗯， 而这385米的第一高楼建成之后，将会成为整个非洲的最高楼，所以未来这个开罗的这边的新首都 CBD 将会成为整个非洲一个经济发展的代言人， 嗯， 而这其中全是中国的影子，中国的背景， 嗯，所以特别自豪哈，嗯， 对，特别的骄傲，在那儿看着我们中国人在戴着中国的帽子，而且最主要的是，在自豪背后，可能管理人员呀，公司的名字是我们， 嗯。 但是要知道他们是有协议的， 嗯， 是比例要有埃及元素， 嗯， 这个埃及元素 那肯定他员工得是当地的员工呀， 是人的元素， 嗯， 我也问了一下，当在未来当这个建设的规模达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可能工地上有上万人， 嗯， 中国人有100多人， 哦， 剩下都是埃及， 要给他们当地人提供更 多的 就 业 机会， 而且建成之后能够为现在老开罗的这种人口压力有一个很大的缓解。 啊，这是咱们这个很多的中资企业哈，在这边，应该说做出了让人非常自豪的这种贡献哈。 对， 嗯，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应该说你们这一路去呢，也在那边，在这些国家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华人在那里，有的人是就是入了当地籍，有的人并没有哈， 嗯， 就是咱们这个华人的身影，他们在那边做生意或者做很多这个事情， 嗯， 从当年出去的。那么现在其实也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刘冰这次应该说有比较深的体会哈。 对，我这回是去的这个匈牙利这个国家。 嗯。 大家可能有些人应该是知道，就是匈牙利这个国家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是给中国是免签的。 嗯。 可能马老师是知道，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大批的华人到了匈牙利，而且在那儿，安家落户。当时去的这个大批华人，包括很多北京人，大家可能也知道，因为匈牙利的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吧，当时进工业是很差的， 嗯， 衣服、发卡， 嗯， 就反正所有的可能跟他吃穿用的东西，他都没有，几乎都没有， 嗯， 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当时是一个华文媒体的总编辑， 嗯， 是叫匈牙利新岛报的总编辑， 嗯， 他说他其实他在匈牙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倒爷， 所以给他们当年真的提供了很多的商机。 对，他当时在虹桥批一板卡子。头发卡子， 嗯， 他可能就到了匈牙利摆地摊，他就卖， 嗯， 然后翻10倍， 哇， 然后就能够把钱挣了。 嗯， 还有很多伙伴可能就是带着那个衣服披的衣服牛仔裤去的。 嗯， 那我们在当地见到了一个很传奇性的一个华人， 嗯， 华商吧， 嗯， 他其实是青田人，浙江青田人， 嗯， 很有名。青田说他现在的这个浙江青田当地的货币已经不用人民币了， 嗯， 在中国他们用的主要是欧元，因为青田几乎所有的人他们现在都在欧洲发展， 就家里头都有点什么人在那儿发展， 都在欧洲发展，而匈牙利成为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批发市场，就是批发的集散地。可能青田人他会把所有东西花都到那个匈牙利，然后从匈牙利再分散到欧洲的各个国家去， 嗯， 很神奇。那这个青田的商人叫叶小荣，他说我当时做的就是牛仔裤的这个批发， 嗯， 说他把大批的牛仔裤然后那个发过去，他说他可能一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资金量能够达到几亿人民币，就这个数量给我们都吓到了。 嗯， 后来我们也问，那这个牛仔裤这个东西你现在还好卖吗？而且牛仔裤现在这也是属于高污染行业， 嗯， 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对中国来说其实不太好。 他当时就乐了，他说你们太了解我了，我确实已经转行了。他说也一个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现在这个就是陆海的这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航空运应该是叫从宁波到希腊这块有一个海上的这个已经开通了，然后从希腊到匈牙利的这个铁路现在已经有也修好了，这全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后的一个变化，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货运成本现在下降了，所以它现在的开始在做食材生意，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它为什么会做食材生意呢，说一个是就是它发现匈牙利现在这种老建筑已经到了需要翻修的一个年代了，而且也有大批的中国人现在也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已经到了匈牙利了，他们也需要装修房子，但是发现匈牙利没有中国这么好的食材，没有根本就买不到而如果可能买的话就是意大利那边过去的非常的贵，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他所以呢他现在是在浙江那边自己开了一个生产线来做这样的食材，然后做得非常好，我们在当地看到了他自己开了一个建材厂，然后这些食材和我们在居然之家看到这些食材的这个款式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完全是接轨的然后他运到了匈牙利以后然后再卖给匈牙利人，应该说做得很不错，刚才也说到这个建材市场，就叶小荣是一个非常有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一个华人，这个建材市场呢它是跟匈牙利的政府谈了合作，把当时一个垃圾场进行了改造，然后改造成了一个建材市场，然后这个建材市场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中国人的建材市场，里面卖着格力空调、美的的电器以及中国来的建材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生意做的真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在自己在这种转型， 是所以说这种合作应该说是给大家都带来了很多转型的机会，我相信马老师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而且现在也很多人去寻找新的商机，比如说之前我们也做过一系列这个大使的这个前大使的访谈，他们就说过比如说什么水果贸易是新的商机，有的人说通信业，我相信天阳你去那边应该看到比如说像这以色列约旦好多什么华为手机的这种哈店， 去了埃及啊特别有回归感 是吧， 在那个机场高速就是全是华为的广告 是美的格力全有， 我们这一路也看到很多 是吧， 所以都是巨幅的大广告， 特别自豪，应该马老师去了这么多地方您能特别的深切的感受到这种经济合作的这种转型哈。 除了咱们这一趟，过去四五年三四年吧，四五年，我实际上一直是在这个“一带一路”都在跑，西亚、北非、中亚啊，这个海湾包括东南亚，体会很深。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呢，确实是一个首先从咱们国内来讲啊，服务于中国建设，包括咱们大量的这个国企、大量的民企，总部都在北京。咱们包括像中国的硅谷，它也在北京。那这都是高科技环境下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经贸合作、投资合作。所以呢，“一带一路”呢，给我们提供大量商机。对不起，第一呢，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啊。我们大量产能过剩，但是这产能都不是落后产能，都是先进产能。比方说高铁、轻轨啊，刚才说清华同方做这种，因为国内市场饱和， 同方威视 啊，对，同方威啊，然后就在海外。很多地方他别说高端产能他没有，他连低端的产能比方说钢铁、水泥啊、铝材啊、玻璃他们都没有，因为好多国家还属于欠发达的国家，就是解决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啊，我们消化我们产能，然后呢帮助这些国家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进步。第二呢，我们本身说的推着我们这个经济水平提高、收入提高，我们现在是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我们劳动力严重不足、你刚才咱们讲的埃及一些国家他这个法律要求用他的本地员工比例很高，我们也乐意，因为他当地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大概是我们十几年前的我们中国工人的这个收入水平，而我们现在说实话呢，要是以我们国内这种员工的这个工资水平，我们没办法再维持这个企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企业走出去了，也是回避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贸易摩擦、贸易壁垒，欧美因为这个应该说呢妒忌中国这个经济的发展，动不动就说是我们是以双方的名义啊给我们这个出口这个增加关税，那我们的企业其实从装备到这个企业走出以后，我们实际上是 变了身份，变成当地企业了。你比方说我们在泰国、在柬埔寨，那么这些国家跟美国、跟欧洲他们说样是中国待遇，给当地交税，给当地制造就业，但是当然更多的利润也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同时呢，作为比方说不是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Thailand， Made in Cambodia， 是柬埔寨、泰国制造的，又跟他们老客户接上了，又回销到了这个欧洲、欧美市场，等等，像类似这一代的东西呢，特别多，实际上是成就了我们，也成就了他们，特别是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呢，这个从这个输血经济，这个完成这个逐步完成向这个造血经济的这个升级转型，那么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独行快，众行远，或者是建设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愿景。 这样一路，相信各位都有很多的这个感触。最后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好吗？来，世莹先来。 我觉得文化是很有魅力的。一带一路给我们看到更多的世界绚烂文化的机会，也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魅力。 好，谢谢天阳。 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个的环境下其实是一个交流互利的过程，然后最终的落点一定是让人们的生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美好。 好，谢谢刘斌。 哎呀，我觉得刚才两位已经把我的心声都已经说了，确实是这样。一带一路让我们中国走出去了，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和了解，同时能够共赢的一个。 好，谢谢马老师。 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多赢的这样一个共同发展的倡议。我相信呢，它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欢迎。这个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而且会越走越远。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四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一大早来。关键是你们这一路上去，我知道非常的辛苦，真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种出国去走一圈，也不是旅游采访，真的很辛苦。也感谢你们的辛苦工作，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报道，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个系列台，大家都可以听到你们的这个报道。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还有很多故事，今天各位都准备了很多哈，以后有机会来接着聊一带一路上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共赢和双赢的发展。好 的， 谢谢你们。 谢 谢，好， 谢 谢。 好了，朋友们，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北京电台推出大型报道《独行快，众行远》，寻访一带一路中的北京身影，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和北京印记。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尼罗河孕育了埃及的古老文明，90%的沙漠面积和快速增长的人口却让埃及的现代化发展遇到瓶颈。埃及有90%面积都是沙漠，人口越来越多的涌向城市，交通拥挤，人口膨胀，开罗患上了大城市病。埃及提出了国家复兴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2015年，埃及决定建设一个占地700多平方公里、可以容纳500万人口的新行政首都。新首都 CBD 面积达到了50.5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足球场那么大，总投资金额达到了30亿美金，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在埃及市场上承接的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埃及新的经济中心，并带动苏伊士运河沿线和红海沿岸的经济发展。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再一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卦象已动，只需7日连雨，水漫则盛。 那仗什么时候开打？ 时机已到。 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等主演的水墨动作电影《影》正在热映。影片结合太极、阴阳等中国文化元素，讲述古代一个小人物不甘当替身，努力寻回自由的故事。张艺谋为何说替身的故事是他一直想拍的题材？电影中的故事究竟和三国的历史有没有关系？这部电影受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作品《影子武士》的哪些影响？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在《影》这部电影中捕捉张艺谋独特的艺术踪影。